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peanuts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嗱，去到呢个提名期截止咧，剩翻最后呢两日啦，其实冇两日噶啦，系一日多少少嘅啫。咁啊，嗱，如果要封杀边个嘅话咧，最后听日咧就会陆续爆出嚟噶啦。即係要封殺人嘅話，咁但係蘇花暫時呢都仲未見到選舉主任嗰邊呢，即係有任何消息，就係唔俾咩人參選咁樣。 我諗佢有一個計謀嘅，就係、是、你唔係 last minute 呢佢都唔做呢樣嘢嘅根本嘅原因呢，就係、是、 而且要一次過做。 冇錯， 你唔可以避免好似大屠殺咁樣呢，一日得一個咁有排回應嘅，講真就 咁咪一次過回應曬算 啦。而家即係叫做有可能被封殺嘅本土派咧，就陸續揭曉噶啦。咁青年新政咧，似乎就冇問題啦。 即係由慧晶冇問題，黃俊傑 係啦，就過咗骨啦，係啦 ，confirm 咗啦。咁即係連青政其實嗰個選舉聯盟，即係譬如包括呢個東九龍啊，即係嗰個陳澤濤咧，咁其實都冇事嘅，都過咗啦。 All in Hong Kong 嗰個係嘛？ 係啊。咁啊，眾志嘅唯一一個參選人啊，羅冠聰都冇事啦，咁都過到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你唔好以為佢冇暗湧，因為佢下個月咧嚟緊呢個月咧都仲要判案嘅，咁所以咧，哇，佢都一波三折㗎，其實都。咁啊，剩翻落嚟嘅， 幫佢助下選啫。如果係咁就， 其實係嘅，其實係嘅。咁 即係你判得幾多啫？ 唔係你最多咧，就係判佢即係社會服務令，就唔俾佢咧就做呢個咁，唔係唔俾佢坐監，就唔俾佢再搞選舉工程。咁你一路遊遊咁樣樣嚇，你仲要即係可能喺啲即係見唔到選民嘅地方咁樣樣去做啲社會服務，即係其實你可能即係嚇，即係對住僆仔啊、補習啊咁樣樣。 咁你判得嚟？淹得個社工嚟，你話誒，我過咗九月四號先見你啦，誒九月四號之後先安排啦。 咁冇咁快判咋？ 或者最或者好快咁樣即時判都好。喂，咁到時到去揾條友拍片咯。你上 YouTube 你仲大鑊。 冇咁快服刑㗎， 冇咁快嘅。同埋佢而家都未判罪。 係 判咗罪之後，可能 唔係佢係最大鑊喎，煽動非法集結， 佢仲要攞社會服務令報告咧。 哦， 點解九月四號之前一次過做曬佢啊？ 係喎，除非特事特辦嘅啫喎。 但問題孭住呢條罪走去搞選舉工程， 有好處嘅，有著數嘅，其實 有數 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佢， 不過我覺得今次咧，老共咧喺呢一個嘅成個個選舉嘅工程裏邊咧， 係 真係章法大亂。你事後諗翻咧，即係喺成個部署裏邊嗱，以往佢嘅做法就係插票啫。即係搞分票嘅遊戲啫，你一隊唔夠咪出兩隊咯，兩隊唔夠咪出三隊出嚟咯，拆到你散曬俾你代表制裏面，咁你唔夠門檻可以上到去。 啊、 但係今次你用埋確認書呢一招咧，我初時都以為，屌咪簽咯，簽完又點啫？哦，原來唔係，可唔可以諗下諗下？喂，佢出得呢一招，佢冇理由唔用噶，用係點用咧？即使你簽都好，認契弟都好，照你。照你啊， 唔係，但 因為佢可以 trace 翻你過往嘅嘢噶嘛，即係你冇得今日呃我噶。 佢變咗就係話呢個咧，就係喺唔係第一有兩個作用嘅。第一就係變咗係佢成個選舉嗰個運動當程過程當中咧，係頭上一把刀，就唔敢亂咁噏嘢咁樣樣。第二就係話咧，其實佢而家咧就等於接受咗胯下之辱。咁你見到啊邊個啊陳雲咧就好笑嘅，咁佢就話嗱。即係嗱，各有各嘅原因啦，嚇、啊、呢、這個四眼就係話要爭取曝光啦。咁啊，黃仁達話乜嘢啊？即係佢就話佢唔係嘅，佢係冇人比佢更加擁護基本法嘅。咁但係其實嗱、啊，我哋要揾得翻啲資料㗎嘛。三年前又火燒基本法，跟住舊年又佢又撕爛基本法。咁而家話即係佢自己最擁護基本法。咁第三，咁你講陳雲啊，陳雲先好笑，佢留低一個即係被迫害嘅記錄啊嘛。但係同樣你係留低一個。配合人哋迫害你嘅記錄，

嚇死你啊！大佬，香港大學生， 即係冇 proof read 嘅前面嗰啲，即係 前面嗰啲啊，佢就係即係I hereby declare dead 咁呢句嘅冇問題咧。但係之前嗰扎咧，嗰啲英文啊，你自己去睇下。 即係王成志 level。 阿譚 send 俾我噶，譚志強佢準備做節目啊，佢 send 嗰條新聞 俾我， 我立嘅時候，哇，大佬！哇！而家啲好大學生就嚇到啊，真係。 可能王成志都嚇，即係同佢即係不相上下，有得揮啊！ 咪俾佢選啊！你唔俾佢選，我哋仲大鑊。我真係，我哋真係唔知點樣即係掃黃，我哋真係。 係咯，冇黃可掃 啊！就係唔俾機會你 啊！喂，咁我哋真係全程食花生喎，哥。 喂，而家嗰個形勢已經係咁惡劣嘅情況之下，你一係就 D 曬所有曾經講過自決啊、港獨啊嗰啲咁嘅人 ，otherwise 你只係 D 部分，有乜意思啊？你咪真係幫個班友仔助選？ 唔係咁點夾死你啊？ 咁你除非你真係最大嘅敵人係泛民咯，你真係幫佢助選咯。共產黨永遠都係幫人助選㗎啦。 共產黨個玩法一拉派打派嘛，係。 唔係，同埋我覺得佢真係唔驚嘅，佢真係唔驚嘅。南海都可以搞到咁撚核突嘅話咧，佢有咩怕你啫？係咪？喂，時間好夠啦喎，第二隻係嘛？ 係。 喂，大佬過咗好耐。喂，轉頭翻嚟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Peanut.com， 我係楊岳橋。